这个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对， 他怎么没说损害别人快乐自己？ 就是， 你看他不这么说。 嗯， 只有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就是多做好事，多做善事， 嗯， 他就快乐了。 就跟你之前所说的回向一样哈。 哎，就回向一样。那么你自己观察， 嗯， 自己去体验，你做一个好事， 嗯， 你看看你快乐不？这个好事吧，还不用大，多小他都快乐。 嗯， 就是过去，勿以善小而不为， 对， 勿以恶小而为之。 对对， 你看那个多小的坏事你做了，你都不会快乐。多小的善事你做了都能快乐。 嗯， 这些事儿我感受深。 哦， 你看在农村给人磕个手搓，磕完手搓吧帮着别人， 嗯， 自己心里头 就是 比给多少钱心里都快乐。 哦， 给了钱了吧可能还不快乐了。 嗯， 看人给你钱了， 对， 就虽然是应该得的， 这是钱买不来的啊，换不来的。 他没给钱就快乐，给了钱了就不快乐， 没那种感觉， 就变成挣钱了。 对， 人家没给钱咱就快乐了。 嗯， 他就是这么个简单道理。给人理发，中午人都休息了，都睡午觉，我那屋子家里天天中午一屋人。 哦， 晚上有人，反正在地里干活歇气儿了，我那也排一溜人。哎，给人针灸，给人家画画， 嗯， 给人家理发，反正都没要钱，就觉得那就特别快乐， 充实哈。 人家啥也不说，咱也快乐，咱自己有感觉呀。 真是 帮了别人， 嗯， 自己心里头就自豪， 嗯，对， 没有愧疚感。 欣慰， 欣慰， 嗯， 他就是这么简单。要我说，你挣多少钱有那种感觉？这就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给予比索取更快乐的那种感受。 嗯，真好。 你要天天老做这种事儿， 嗯， 说还得抑郁症， 就是 还得精神病，那不可能，因为这个问题是你的行为问题。 对， 我就再怎么调，你那边做的恶事儿，做的坏事儿， 就是， 做的坑人的事儿。 嗯， 造了假奶粉给人家孩子吃的事儿， 嗯， 往食品里添化学添加剂那些事儿， 嗯， 给你吃这个有用吗？你良心坏了。 对呀， 啊，所以它得两部分才能够，也就像说人得有阴还得有阳，孤阴不生， 嗯， 独阳不长， 嗯， 它俩合在一起它就平衡了，平衡了就正常了。 哦， 你这阴我们给你调过来， 嗯， 你这个阳还在那干坏事呢， 就是 这个就不行。 这人啊有恶念哈，啊，做坏事他的心很难平衡哈，啊，有句话叫做贼心虚，总是忐忑不安，总处于失衡的状态，迟早会发病的哈，啊， 是。那个有一次我在那公交车上，那时候公交车那个8分钱，坐公交车 8分钱， 那8分钱那时候也没有啊，有的时候吧 60、70年代的事儿， 兜里头哈， 嗯， 真没钱了，没钱了你说你不走还办不了事 儿，嗯， 那就站在车里头啊，那心直突突啊。 哦， 哎呀，那就难受死了，那紧张 哇！ 你说这人家说你们看看你票， 嗯， 你说这没有，你说咋整？那脸通通红的。我说人要有钱呐，千万千万可别干坏事，这干坏事是心里受不了啊！ 真是哈， 这都8分钱就在那直突突，这就是坏事和好事的感觉。 对， 我还有一次吧，那时候生活条件就好了， 嗯， 就有点钱了， 嗯， 我一上公交车。也是旁边一个人8分钱，他就怎么掏也没有，他兜里那是100， 哦， 他是一个100元的一个大票，没有零的嘛，就给营业员了。哎，营业员就找不开， 嗯， 找不开呢，还不让他下车。你说这个事儿麻烦不麻烦？人家还不是不给， 嗯， 那给你是你找不开，那找不开还不愿意下车， 嗯， 你说这个把那人急的，哎，我在旁边，我就摸我兜里，啊，正好我兜里有8分钱， 哦， 我就给他了，我说我这有8分钱。你说把那人感激的哈， 啊， 哎呀，就谢谢谢谢，就一个就是说谢谢， 救急呀，啊，哈！ 哎， 嗯， 你说我那8分钱， 嗯， 我就老自豪了，那心里就老高兴了。 嗯，这事还记得哈，啊， 就这8分钱， 说明当时啊，这个有这种体会，有这个感悟哈，啊。 你看，同样是这8分钱， 嗯， 就是没有，还不是说不给人家， 就是 没有，那心里就难受， 嗯， 就想了这一辈子。一旦有钱那天，千万千万可别干这事儿。 你看，这是个小事儿。 嗯， 那你说这个有一些贪污哈，8000、8万的，他们的心更难安稳。 他就是不明白道理。 嗯， 所以我讲治未病啊，不应该光治身。 对， 应该治心。 对，先治心后治身。 对，先治心后治身。 嗯， 你这心要好了吧， 嗯， 他病自然就没了。 对，病由心生。 病由心生。 嗯， 那这个话，你这么说吧。